示威者星期二闯入大使馆，抗议美军空袭亲伊朗民兵组织真主旅的据点，美军发射催泪弹驱散。国防部其后又宣布增派大约750名士兵到中东地区应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啲封路啦，因应港岛区嘅大型游行活动，现时咧怡和街来回方向、轩尼诗道来回方向介乎天乐里至到怡和街一段咧暂时封闭。咁另外咧，由于游行已经开始，高士威道来回方向暂时亦都系不能通车，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在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方面，巴士现时有大量港岛和过海路线需要缩短行程或者是改道行驶，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电车方面，介乎金钟港铁站至到北角总站之间的来回线以及是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都是需要暂停的。前往铜锣湾的朋友请你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仍然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丽翔道。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Let there be you。 新的一年，我只好祝愿各位爸爸的仔女活泼得来听教听话，好动得来知书识礼，感情丰富得来又精乖伶俐，那即是跟我的女儿一样咯。恭喜恭喜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Dear Christmas， 我哋要拆咗棵圣诞树啦， 我要插埋你啦，圣诞钟迎接新年啦， 唔可以插住， 点解啊？我哋应承咗 Dear Christmas， 你拆圣诞树嘅时候有冇见到地下条电线啊？拖到咁长，棘亲你啊！ 你擒到咁高，有冇睇下地下有滩水喺度啊？ 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哋， 工作地点常整洁， 工作安全效率高，我哋系 Dear Jane。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林咏彤。 我其实一段时间短头发啲人话好睇啲噶，但我又有啲潜意识，我都想做下女神啊嘛，所以就中意长头发多。 但系你嘅性格咧，你系男仔头啲啊，定系女仔啲啊？你觉得？ 其实我系表面好似男仔头，但系里面系脆弱嘅心灵嗰啲嚟。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 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仲记唔记得 Boy George、Roy Hay、Mickey Crack 同 John Moss 咧？佢哋系 Culture Club 80年代经典流行乐队重现舞台，大唱 Karma Chameleon、Black Money、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等一首首大热金曲。电视节目 Culture Club 温布莱演唱会，星期六晚10:45，星期日下午1:00，港台电视30日。 朋友你迷恋占毒品 say no。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如果身为年轻人又想追求一些新鲜感或者刺激的话，可以去试下学乐器啊，做下运动，去培养多些不同的兴趣。有一样东西一定不可以点的，就是毒品了。企硬不剔嘢，向毒品说不。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不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Rose， 你会帮自己张床啲公仔改名啊？你又会帮波成改咩名咧？ 改佢叫波波，因为佢头似波波。你会唔会唔开心噶？ 唔会。 系啊。Hello， 我系 Rose 何婉仪，想知道我会拣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哥哥。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号，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Hi， 我是 Eric 啊。 因为你嚟紧要播呢首歌，我真的好不想开始今天的音乐。 Yes， 我哋今天枉我抢先。Yeah， 你唔好以为只农历年才会播呢首歌，我由以前兼兼花带到嚟呢一度，将呢一个嘅传统发扬光大， 冲起下啦！ 李拉萨， 最好啊，你最红，你更好啊，你更红啦、啊！ 快啲祝贺你听众啦！ 祝大家五福临门，六神无主，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啊，飞黄腾达！大家恭喜恭喜，斗利是啊，提早！ 我哋有 Twins 嘅你最红。 随人民及你最好斗风乱世。 天赐。我最喜欢黄伟文的作品了。今日话晒都系呢个新一年啦，所以你今日请嚟呢个嘉宾咧，都系一种去旧迎新嘅感觉嘅。 系啊，要同男朋友分手啊！ 系同你嗰啲衰嘅 ex 讲再见。 我真系恭喜你啊！ 我哋请佢出嚟啦。今日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咧， 系 好耐冇见啦 ，Sugar。 系，真 系 好耐冇 见啦。系嗱，转咗系新公司之后啦， 咁啊，我见过你啊， 有喺公司有见过咯。 上過嚟咯， 有，但未上過嚟， 係 未上過嚟咯， 係啊， 新公司就第一次咯， 係啊，係 啊， 今次就有一首唔係劇歌嘅作品喎， 冇錯， 說分手喎， 係啊， 係喎、 啊，你需唔需要？ 我唔需要啊，我冇得戀愛， 首先要有 咁上嚟串我， 係啊，咁咪講笑啫， 同埋呢啲啦， 唔係恭喜發財，唔係啲祝福嘅語咧，仲係再加問人哋使唔使咁 嘅嘢，唔係咁，可能係甜蜜噶嘛，真係，因為你哋好好，咪唔使講分手咯。 系 咪先？系啦，喂，但我几中意呢首歌喎。 睇， 系因为我觉得你把声咧有啲唔同啊。 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以前你会用一啲即系甜啲或者系即系高少少嘅位啦。 系， 但系今次我发觉你用咗第二把声，好似系实正啲、低啲啲 咁。因为其实说分手呢一首歌咧，系真系同我之前驾驭过嘅曲风系有啲唔同嘅。 系， 呢首系有少少。叫做 rock rock 地嘅感覺啦，咁、yeah, yeah, yeah. 所以咧，我同蘇老闆去錄呢首歌嘅時候，佢都不斷咁同我講，你要 imagine 自己，同埋咧，蘇老闆好得意噶，佢好中意用衣服去、去令你 imagine 你自己嘅角色嘅，即係譬如好似佢同我講，嗱、哦，你而家要唱 rock 嘢嘛，咁你就 imagine 自己著住件好型嘅皮褸。你而家穿住个皮褛，你就系嗰个电踩住个电单车嘅嗰个电单车手。 之后天若有情出嚟啦， 系啊，都系 唔系嗰种，唔系嗰种感觉啦，系 rock star 啲啦，要 皮褛嘅天若有情。 哇，系咩？佢唔系着皮褛嘅咩？ 唔系牛仔褛嘅咩？ 系咩？ 系 牛仔褛啊！ 哎呀，死啦！暴露咗我，其实我唔好识噶。 唔紧要，你睇复刻版啊嘛，应该系。 唔系，我有见过啲片段，啲人喺网上 系咯系咯，佢都系睇 YouTube 睇到嘅啫。 唔系啊，即系净系嗰个流鼻血嗰个变咗茄汁啊， yeah. 即系嗰啲咧。 系 anyway 啦，系啦。 皮褛落去翻 系啦，咁就用衣服去带动我去进入嗰个感觉嘅。咁就同我讲，即系你 rock 啲，你要 rock 啲 M， 或者系叫我 reference 下啲可能陈绮贞嘅歌咁样， yeah. 因为佢都系即系可能佢把声线都唔系话好厚嗰啲，但系佢都会有呢类型嘅歌都可以做到嗰个感觉，咁、 哦、 所以佢就叫我去即系学下咁样咯。咁我就即系都有翻去做下功课啦，咁同埋用嗰个着皮褛嗰个 imagine 嗰件事啦，咁同埋就系讲嘅故事咯。即系因为说分手呢首歌系我第一次以第三身嘅身份去讲一啲说话嘅，咁、咁就。是同一个即可能闺蜜又好朋友又好、其实可能内里是同自己讲又好，即是想讲话就是这个人其实未必适合你啦，不如你洒脱啲去讲分手啦，或者是真的即洒脱啲去同呢一段关系讲拜拜啦咁样。咁啊，所以其实成件事是想用一个真的不同的感觉咯，咁所以每一个套字的方法啊、或者是其实在每一句的尾呢是会听到一个小小的 哦、yeah, 因為有種戳出嚟有種力度嘅， 係啦。咁書文通常就形容嗰種做污糟。 哦，佢唱污糟嘢，唱啲污糟嘢， 真係好得意嘅書文嗰啲形容詞。我哋有時即係相信佢做工作嘅時候都好多歡樂。 係， 一陣污糟啲，我哋污糟啲咁樣。 但係你初頭第一次聽到污糟啲嘅時候，因為你個演繹可以好唔同噶嘛。即係而家出到嚟就係一種係搖滾少少嘅嗰種嘅污糟嘅痛啦，即係唔係咁 clean 噶啦。咁但係你污糟啲，你可能係即係係咪把聲又沙啲啊？即係呢種 grunge 嘅。 其實我諗，如果我做到嘅話，佢都想嘅。但係因為我個聲。真係本身，其實我天生係真係比較可能薄啲、高啲嘅聲線嚟嘅，咁、所以做嗰啲即係嗰啲其實係難噶嘛，咁所以佢都唔想我夾硬去做，可能一嚟唔想我夾硬用一個錯嘅方法、而去傷到把聲啦，咁、第二就係佢嗰種污糟係。尤其是喺嗰個下聲咯，即係嗰、即係嗰個有個 push 嘅嗰、那個，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喺同埋，但係因為我同書文合作過好多次啦嘛，咁所以其實佢一講污糟啲，我已經知佢想講乜 嘅。哦 ，OK， 即係有時喺過往，就算係慘情歌入邊咧，可能有一兩下係咁樣嘅， 係， 即係佢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呢一首歌就會多咗 empire 落去。 哦 ，OK， 喂，但我想問，事隔咗，因為都同對上一次合作啦，同書文嘅話都一段時間啦， 係啊。 佢再一次同你合作嘅时候，你哋双方有冇觉得，咦，有啲又唔同咗 啊，有啲又有啲新嘅火花啊，諸如此類咁嘅咧。 其實每一次同舒文去合作都會有 surprise 嘅， yeah. 對於我嚟講，因為佢即係佢往往都係有唔知點解係可以令到我去擊破一啲嘢。係。咁今次就係呢一種曲風，其實係我真係冇乜試過，亦都唔知道點樣去做到。咁佢就好街到我嘅每一次都。咁但係啦，好耐冇見，再見翻嘅時候，因為係已經過咗一段時間，我簽咗新公司啦。拍咗劇啦，咁佢就會覺得啊，你可能拍咗劇啊之後會有一種唔同嘅感覺，就係容易啲去代入個故事咯。因為其實都係扮演角色咁樣， 係啊， 咁佢覺得即係可能經，因為拍戲同拍劇咧，原來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戲咧，其實你始終都係好短時間，但係拍劇咧，我用咗四個月嘅時間去演另外一個身份，去演人哋嘅人生，你會即係可能你拍戲一個月，咁你好快就抽離到，但係四個月你係真係當咗你自己係嗰個人嘅，咁所以嗰個投入感係我之前冇試過嘅咯，咁呢樣嘢亦都會幫助到我去去真的要去投入一份歌詞的時候，要攞翻嗰種嘅投入感落去咯。 Yeah, OK。嗱，但譬如舒文女就會用可能係著皮褸啦，污糟啲啦咁樣。咁但係你自己開頭收到呢首歌嘅時候，會已經入邊都大概諗，咦，我可能有個嘅劇本嘅，大概有個故仔嘅。 我會諗 MV 嘅， 諗 MV。OK， 因為我要 visualize 嘅。 Yeah, 我會諗有少少似。好耐之前，薛凱琪有首歌叫 Miss Fiona， 唔係 Miss Fiona， 嗰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個歌， 死啦！ 你知道講邊首嘛？ 我知你講邊首，我醒起個歌名， 係啦，嗰個 MV， 我記得嗰首歌，佢我突然之間唔記得我個名，但我記得佢係好似係一個日本人寫嘅，定係翻佢即係係中文版嘅，係啦，咁係。嗰、那個 MV 嘅情景嚟嘅，對於我嚟講係啦，即係佢係可能扮住 rock 友啊，即係少少掃吉他啊， yeah. 跟住我就係一少少或者好似似 Dear Jane 嗰啲咁樣咯，係係啦，嗰、那個感覺我就係有嗰個 picture 喺我個腦入邊拍 MV 嘅時候， 然之後就可以入去 studio 嗰度， 係啦，錄呢一首，就 imagine 自己係咁樣 呢首歌啦，咁樣 係啦，咁同埋嗰、那個灑脱嘅態度咯， yeah. 因為呢首歌其實成份歌詞係比較連講嘢都係嚴格啲噶嘛，即係佢講嘅説話。咁其實有啲人係可能佢哋講嘢係冇咁到 point 嘅，我絕對係嗰啲人嚟嘅。 但係佢做一個訪問嘅時候，係 冇錯， 好謙虛啊！真係 唔係，即係我講嘢係有好多助語詞，即係我要用好多嘅形容詞去形容我想講嘅嘢。但有啲人係真係好精勁咁樣，一去就去到噶啦嘛。 黎明啊，八個字。完， 但系大家都估紧佢讲咩咯？ 系啦，我绝对唔系嗰啲嚟嘅，嗰啲好洒脱嘅。 系， 咁所以但系唱呢首歌嘅时候，我就要不断咁样话俾自己听， yeah. 其实每一句，其实你讲紧说话嘅语气啊，都系会好帮助到件事噶嘛。 系啊， 咁譬如好似好洒脱咁，我同你讲，算啦，我哋 系， 同埋。不如其實咧，我哋就算啦。 有一種阿哥喺中間，扭鈴。 係啦，咁我係要唱呢首歌嘅時候，我就同我自己講，那個態度就係、是 yes. 算啦，我哋係嗰種咯。 別為了他再死心塌地，時常被責備，時常被酸味。这样卑微，望着镜子总不失韵味，重拾你的品味，回复气质不皱眉，挨过康复期，鉴定你已心死。谁被爱惜？ 龙虎榜盘州精选， 当年是他的主题曲，今年是我们的主题曲。十大中文金曲选择了翻唱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作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歌曲，寓意每个歌手每个阶段都有他的代表作。重新演绎由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月坤、谷子乔、冯允谦以及吴浩康。原曲作曲吴国敬，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十五位，我们的主题曲。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虽竭自豪，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合上了眼，想到你，总有歌声。但这刹那让记忆将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在你壮阔肩膊间台前唱声，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福月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阵发起元旦大游行，下午三点前由维园出发，龙头由新任的区议员带领，他们手持毋忘承诺并肩同行的横额。参与游行的人士用口号表达不同的诉求，有市民表示对警察的不满，亦都有人希望香港人的诉求尽快实现，今次是新一年最后一次游行。游行队伍现时已经抵达湾仔庄士敦道，最新的情况由仇志荣在现场报道。 好，唔该晒。民阵元旦游行的队头咧，啱啱转入湾仔庄士敦道。 向终点中环遮打道系全专用区进发。游行人士咧，而家系逼满晒东西行嘅行车线噶。由于人数太多，游行队伍提早喺下昼大约2:07左右咧，由维园中央草坪出发，龙头由新任嘅民主派区议员同埋工会嘅代表咧系带领噶。佢哋手持住无望承诺，并肩同行嘅红白色直幡，高叫反对警察加人工、无惧打压、并肩同行等等嘅口号。大会就解释，呢批区议员嘅议席系由示威者嘅付出而得嚟噶，唔能够只系关注区内嘅事务。他们又呼吁市民加入不同行业的工会，争取在特首选委会选举提高胜算。在游行队伍离开维园的时候，市民已经站满维园的草地，而在崇光百货对出的东西行行车线亦都逼满市民。他们一边举起五只手指代表着五大诉求，一边高叫口号。沿途亦都见到是不少的民主派政团是摆街站的，其中被警方指控涉嫌洗黑钱的星火同盟街站前厢是塞满市民捐出的纸币。游行的队伍亦都有不同的市民参与，有坐轮椅，亦都有扶老携幼，亦都有首次参与游行的市民。有参与者就说站出来是因为不可以再政治冷感，亦有人就希望用自己的双脚表达诉求。 咁之前咧都覺得自己係即係政治冷感嘅屬於，但我覺得咧呢件事咧即係嗌醒咗好多人啦。咁我覺得如果唔再出嚟咧，香港會玩完咯。 梗係解散警隊啦，重整個政府啦，令到香港人唔使再受苦啦，小朋友唔使再受苦啦。我希望唔使再繼續咯，但係一定要係政府回應我哋訴求咯。即係我都希望係每一次遊行都係最後一次啦。 直到而家为止啦，都未见到有防暴警员或者系军装警员啦喺游行路线一带布防噶。但喺游行出发之前啦，游行路线途经嘅湾仔修顿球场附近，又有大批嘅防暴警员啦，手持长枪戒备。期间佢哋曾经同摆放街站嘅人士口角，防暴咧突然制服最少两个人，又截查同埋搜查佢哋嘅随身物品之后就带走佢哋。有在场嘅防暴警就提醒其他警员要小心，又要求围观嘅市民咧就系停止挑衅佢哋。报大咁多先，先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啦。 好啊，唔该晒仇志荣。武汉爆发病毒性肺炎个案，多宗病例同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有关，涉事市场今日起休市。根据武汉当局发布的公告表示，经研究决定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实行休市，进行环境卫生整治，要求商户积极配合，开市时间另行通知。网上图片显示，市场的各入口架设围栏，有身穿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检测和消毒。内地传媒报道，市场卫生情况欠佳，部分角落有遗弃的动物头部和内脏。又引述一间店铺说，市场内有几间卖野味的店铺，包括是野鸡和蛇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天气和暖。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港岛区的封路，因应大型游行活动，现时铜锣湾怡和街来回方向、轩尼诗道来回方向和高士威道来回方向都是需要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为了配合游行活动，现时铜锣湾怡和街来回方向、轩尼诗道来回方向和高士威道来回方向都是需要暂时封闭。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方面，巴士现时有大量的港岛和过海路线需要缩短行程或者是改道行驶。介乎金钟港铁站至到北角总站之间来回线，以及是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都是需要暂停，乘客请你特别留意。今另外前往铜锣湾的朋友，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御港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朋友你迷恋点毒品 say no you try。 茉莉，新年一班 friend 要开 party， 去边度买嘢食好呢？ 喂 ，Kitty， 呢个网站咧有好多零食卖噶，仲可以寄翻嚟香港，等我都网购一啲先。 等等先，你睇清楚啲包装先啦，上面写住 hemp 同 THC， 系大麻产品嚟噶。 吓，系，任何含有大麻同埋四氢大麻酚，即系 THC 嘅产品，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噶。 冇错，非法进口、网购或邮购含有大麻或四氢大麻酚嘅产品，包括食品或者饮品、用于皮肤、头发或指甲嘅外用产品，以及大麻提取物，一律都系犯法噶。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我系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六十五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了解中，咁要了解到咩地步先？ 还未了解自己可否爱更多，想接受你，却害怕再失。 新歌讲的是开始一段感情前的矛盾，明明对对方有感觉的了，但因为怕拣错、怕受伤、怕责任，而选择用了解中作为挡箭牌。 承认怪罪我不好，无论制造太多苦恼。 作曲由 DJ Howin， 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卫斯了解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华，多谢你叫我出嚟跑步啊！做完运动真系零舍醒神啊！ 本身我自己都跑噶啦，见你成日话想做运动咯，咪叫埋你一齐咯。不过想健康嘅话咧，就要恒常运动，唔好三分钟热度啊！ 你唔好睇小我啊！我真系想噶。 咁你不妨根据自己兴趣、时间、技巧、健康状况同埋体质，制定一个可行嘅体能活动计划，日日喐一喐啦！ 香港电台与你缔造健康香港。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躁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半钟之后翻到嚟啊！骚动音乐今日有 Eric 阿琼，仲有 Shiga 连诗雅。 其实咧，你入行到而家系咪下年？ 九年啊！ 做咩突然间翻翻去嗰种好惨嘅感觉？ 出年就第十年噶 啦，系啊！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岁月不留人啊！真系。 但系呢一种嘅成长会唔会就系、是、即系可能而家呢个阶段嘅自己都会 review 一下？咦，我都唔同咗好多咯。 其实都系嘅，我觉得除咗真心地觉得自己身体同年纪上老咗之外，系最唔开心。因为真系会冇咁好嘅身体。但 大佬，我啱啱先喺佢 Facebook， 然之后又去跑步啊！你之后佢嗰啲相我全部哇！你完全唔好同我讲话你年纪大咗咯。 唔系咁，但系嗰个跑步你自己知道冇以前咁咩噶嘛？ 系 咁，但系系啦，即系咁又唔可以话自己真系好差嘅。Anyway 啦，咁但系我觉得庆幸嘅系呢九年十年入边经历嘅所有高高低低咯，即系。 即系有开心嘅时候系好开心，好唔开心嘅时候真系觉得哇，系呢个世界好似系要跌落嚟啦咁样。咁但系你就系要经历咗呢啲好多嘅嘢，你就会珍惜而家拥有嘅嘢咯。 嗯， 同埋嗰个成长过程，其实睇到好多嘢，睇到好多人，感受到好多唔同嘅温暖，或者系一啲现实嘅嘢，系咯。咁所以。其实是珍惜和都开心自己有这种经历的。 嗯，但我想问伤，即可能是刚才有一种是叫做不开心啦，彷徨有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 有，樽颈位啊，不知道自己做的什么、啊、一定会我觉得。 那时是音乐上面还是可能是演艺的方向啊等等那些东西想。 演艺其实就我想是音乐方面啦、人生啦、音樂方面可以講下先，就係、其實當最初開始做好多情歌嘅時候，其實有一段時間係好似每做一石都好似都 OK 會中到大家嘅心頭好咁樣嘅，或者係即係大家都會中意。但係你去做得太多同一類型嘅嘢嘅時候，你就會開始覺得啊，點解即係好似做嚟做去都開始冇乜成績啊，或者係？不知道怎要再做什麼題材，或者要再做什麼這樣。同樣地，人生就會開始越來越不知道，即是你就算你不是真的退步，但其實你不進就則退了、即是你塞了在那個位置、不知道怎樣去再向前行，或者可以做什麼、或者有時甚至乎是做 artist， 其實有時都比較被動、就算我想去、我最多的是我可以自己嘗試去拿我的時間去增值自己、但你怎樣去真的去不斷咁樣好主動咁樣去揾嘢做咧，即係如果譬如好似我可能呢幾排好似冇乜太大嘅工，即係冇乜工作嘅時候，咁我點算咧？我係咪應該去出去諗下？我咪應該俾老下？即係會一定會有呢啲嘅想法咯。咁但係我諗最終都係好堅持自己嘅夢想咯。即係咁講啦，真係即係去唔好忘記初衷咯。即係點解你自己揀得呢條路？咁你遇到嘅所有困難，其實你係要去學識點樣去面對，同埋就算係最難關嘅時候，你都要咬實牙根去過咗佢咯。因為其實真係低處未算低，咁你點都會過咯。 明明留在京都，想説沒有回來，明明承諾牽得手了，決不放開。明明無懼火花璀璨，燒光戀愛，那列車拋棄月台，情人離別不哭不笑，沒有回頭，為何留下我在月台揮手，茫然沿著冷 剛才譬如你說可能是自己時間就會去即可能增值自己啦、那是例如是不是會去演戲方面的東西，還是哪方面的？ 之前我有一排就去學一下拍片剪片的、因為即是簡單地啦、因為、其實都知道個市場是越來越不一樣，即是很多事發生，即是現在是網上的世界實在太發達、也都很多人出去上網看片、咁一啲 artist 可能少咗啲渠道去令到觀眾去認識佢哋嘅話，咁、你可以做啲乜嘢呢？咁、當你唔係成日有真人 show 拍啦，你唔係成日有機會去曝光啦，咁你可以或者你唔係真係日日都有訪問做㗎嘛，咁點算呢？咁就係自己諗一個方法，哦，不如我試下可能拍下啲片啊、或者係唱下啲 cover 啊，即係係咯，即係嗰、那個喺有一個 沉淀的时间入面都不想自己停下来咯，或者都不想观众可能觉得啊，他可能消失了。 Yeah,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呢，即除了你被动地等经理人可能派东西给你的时候，帮你找一些工作机会的时候，真的好看自己，你的 social platform 是自己的。 是啊。 是啊，是啊，这个是最大的一个 challenge 来的。 其实是的，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东西真的讲真的是会计住的，即无论是你几点钟铺东西啊，铺什么东西啊，铺的内容啊，讲那句说话，即你很多东西要去想咯，但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学习来的。同埋其实所有嘢都系讲 marketing 噶嘛，即系你无论系你 sell 紧一个 product， 你 sell 紧你自己，你 sell 紧你个 platform， 你 sell 紧你首歌，你 sell 紧，即系所有都系 marketing 嚟。咁所以就去学多啲，睇多啲咯。 系，所以你见点解咁多而家啲 YouTube 啊、Google 搞啲 workshop 俾啲 artist 咧？ 哦，系啊，系啊， 即系去等你了解下，其实呢个 internet 系点样运作啊 ？Social media 点搞啊？ 所以咧，我会去睇下嗰啲咧，嗰啲YouTube video 啦，佢系会话俾你听，究竟你点样先至可以即係點樣先至可以令到人哋多啲去瀏覽你嘅 social media 啦。咁當然有啲人 work， 有啲人唔 work 啦。但佢有啲好即係好多 statistics 嘅。咁佢話俾你聽，其實你應該要喺咩時間做啲乜嘢，你要同人哋 engage 幾多嘢，即係好多學問㗎。 廿四小時都做緊啊，同你講。 是啊、 你以為我休息緊啊？係 啊，所以 係 全職做呢樣嘢。 所以係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做藝人係有呢個得意嘅地方嘅，即係冇收工嘅。其实 系啊， 系啊，即系你，就算你行出街，你都其实你唔系，你都系要比较知道自己喺度好清晰地自己做紧乜嘢咯。 系，喂，咁但我想问一下，而家呢一首新嘅歌咧，说分手咧，咁使唔使都要主动出击，即系话，我其实有个 idea 啦，我有一个谂法，不如我哋可唔可以做呢首歌，或者嚟紧我音乐上面嘅 project 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咧？ 其实我有提及过，都希望嚟紧我希望可以出碟先啦。 系啊。 咁但系说分手咧，其实呢首歌咧就系大家即系我啦，舒文同埋老板一齐去拣嘅。 系。 咁就觉得即系呢件事系。同過往有啲唔同啦，希望係有一種少少嘅 refreshing 嘅感覺啦。 做到啊！ 多謝，係啦，同埋有少少唔同咯。咁我諗嚟緊其實都會嘗試我自己啦，希望都可以嘗試多啲唔同嘅曲風嘅，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唱咗歌咁多年啦，咁到而家其實我覺得慢歌其實我真係有唔少嘅，咁但係去嘗試多啲唔同嘅曲風，我先至有一日如果可以有一個演唱會，會好可以豐富啲咯。 係喎、要諗嘅啦噃，因為通常 我希望呢個係我嘅即係一個嚟緊最大嘅目標啦。 係 啊，咁做所有嘢都會嘗試去朝住呢個目標進發咯。咁但係當然真唔真係可以實際去做到嘅話，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你今日都唔知聽日會發生咩事， yeah. 即係好多嘢其實隨時都會有變動噶嘛。咁但係我就希望我自己嘅心係咁樣諗咯。 OK， 咁佢幾好有個目標，然之後你可能因為成日都話咧開 show 嘅時候咧，你就要即係 review 一下自己個音樂嘅。 跟住你就會發覺，Oh no， 又未去到 Oh no 嘅。因為就算你同一批歌，你可以玩唔同 arrangement 又得， 都係都係。但係如果你係真係。堅慘情歌嘅你點樣 arrange 法，你都唔會變到一首快可以跳舞歌嘅喎， 慘到盡頭啊！ 係啊，啊唔係，我知道有啲人曾經攞過《到此為止》整 disco 版嘅， 點啊？咩啫？係以前。小巴司機嗰啲 disco 玩 嘅，係啊！唔知點解我有一次經過咧嗰陣時咧，係聽到咯，即係《好心分手》有一，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啦，連《到此為止》都有，我完全係哇！ 即 係 呢啲係喊住去蒲啊嘛， 唔係，跟住我就會諗啊，原來有一日如果真係要開 show 而我仲係冇乜快歌嘅話，可以考慮一下， 唔得。我接受唔到，太 low 啦嗰件事。 唔係可能好多 fans 本來如果係喊位，之後喊唔出咯，想點啊？ 所以咧，其實咧係啦，呢個亦都係我有研究過一樣嘢，就係咧有啲你太 signature 嘅歌咧，其實因為我自己都嘗試過以觀眾身份去睇我自己好欣賞嘅 artist， 佢哋嗰等緊，即係可能全晚你就係等緊嗰首佢哋嘅代表作，然後佢 rearrange 咗。 即係 disco 版 咁，咁未必 disco 版嘅，但係總之可能變咗 jazz 版啊，或者係咁，我反而係即係以一個 fans 或者係觀眾心態咧，我會點解？ 解？ 因為你 expect 嗰個位係 原汁原 係 啊，你要原汁係 啊， 你要原汁原味噶嘛。所以其實我自己咧，即係我相信亦都有啲人中意嘅。但如果你問我自己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嘅一啲大家可能真係比較中意嘅，或者係。覺得是我的 signature 的一些作品是要原汁原味的。 嗯 ,OK。咁所以现在就一路在即是想緊朝住这个开箱目标啦。咁希望你可以找到多啲即是正的音乐同埋我试到多啲新的东 西。 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一个是几 fresh 的一个 开始。多谢、啊。 咁、啊、我会 expect, 咦唔係可以有多啲 expect, 连思雅会做啲咩呢咁、样嘅。咁期待你下年嘅时候 好 带俾我哋更加多正嘅音乐嘅作品。 好、啊。 咁多谢晒 Suga。 Thank you! 好好分开应要淡忘你找到你伴侣重临旧情景我却哭得出眼泪时常在联想你会温馨地抱他午睡然而自己现在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我再没勇气向你旧时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还是记起无道理的对骂时，年纪小的不知，今天你能忘记，只得我怀念多么讽刺。将爱换来，要把你印象减退，重提旧人物，我却开心得大恐惧。年月似流水，我也相识一个成长伴侣，残酷或许是对象。 听过有嚟自连思雅呢首旧嘅作品啦，作品嘅名称叫做《到此为止》，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咁撇脱嘅。跟住落嚟揾你呢一首嘅作品咧，就系讲一种不能够抽离嘅一种嘅情感。揾嚟有野佬。 今年上线呢一种系情歌嘅风格啦，作品名称叫做《相聚一刻》。 像一位忠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下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就好比解剖本我的过程，如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熬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每晚被我点起了快感，会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五内放空，连呼吸过情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冲跌入黑洞中，如高低仿佛的旅程，时间这刻已经变做泡影，如这刻我能因你如那次龙，如这刻我能因你像栖身太空，和你痛又快地进入黑洞之中。 钟声在法国巴黎，数以万计民众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在交通运输工潮下，很多人以步行、踩单车或者是搭的士的方式抵达现场，亦都有少数人搭地铁来到，欣赏凯旋门的灯光汇演。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估计有300万人聚集欣赏音乐会和烟花汇演，庆祝踏入新一年，估计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跨年倒数活动之一。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日间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港岛的封路啦。咁由于公众游行活动咧，而家喺港岛区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埋金钟道的来回方向咧，都系分别封闭噶。咁港铁表示咧，由于天后站的人流过多，为咗保障乘客安全咧，而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的列车系唔停天后站。就由于天后站人流过多咧，而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的列车系唔停天后站噶。咁而家就系怡和街。高士威道、轩尼诗道同埋金钟道嘅来回方向咧，仍然都系封闭。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咧，多条嘅港岛同埋过海巴士路线而家都要改道行驶。电车服务方面，介乎金钟港铁站同埋北角总站之间嘅来回线，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都系暂停。咁如果去铜锣湾嘅朋友咧，都系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啦。隧道方面，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御港湾。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笑声笑声满载温馨2020幸福家庭 Let there be you。 新一年，我阿一祝愿各位兄弟姊妹 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同埋记得 Hanson 师兄祠堂 like 我哋嘅 page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3、2、1 Happy New Year！ 我系清洁龙阿德，保持香港清洁，揸车嘅你都得。揸车嗰阵唔好礼手掉垃圾出马路，中间分隔栏同红绿灯位，以免垃圾堆积，影响卫生同道路安全。咁做仲系违法噶，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6个月。睇到有人抌垃圾出车外，可以打1823投诉或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页下载表格举报。 岁月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一班香港中文乐坛的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竹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是香港乐坛的主题曲。作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早已听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触碰满天星斗，顺路 或说人欢呼拍手，终于可以放松眉头，抛开一切抱你很久，年末让我们解忧，平平安安走 就是这个1月1号啊，但是我们听这首歌仲是有那种温暖的，有 JW 的新的派台作品《年末感恩》。在这个2020年的1月1号啊，是啊，究竟阿瓊有咩好推介呢？ 哇，真係好介紹，我女神 嚟。如果唔好嘅話，今年就衰㗎啦。 咁佢衰好唔好？即刻賴人哋，一定係好嘢嚟㗎，要講蔡依林啊。 哦，你女神。 我女神啊。咁其實呢又唔係新歌喎。 係。 因為其實最近嗰個作品都係 Ugly Beauty 啦，對上嗰隻專輯啦。咁、yeah. 但係因為佢而家開始緊呢 Ugly Beauty 嘅世界巡迴演唱會。 哇，正 啊。係啊，咁第一集。 咁你去睇啊。 哇！我想話俾你聽，我知唔知搶飛咧？ 你指咩啫？總之指咩啫？ 我想我真係好耐冇試過咧，朝頭早起身僕住部電腦，同埋約咗好多個 friend 同我一齊試一下搶飛。咁我搶嗰場咧就係五月份喺高雄做嘅。五、 okay, 月份我講緊十二月頭嘅時候，講緊五月份喺高雄五場， 係 連五分鐘都未必有， 就爆咗啦！ 所有價錢冇曬，你諗係巨蛋喎、 啊，天后。 真係天后級㗎喎。 係，咁佢仲會去邊度？會美加，你去飛去嗰度？ 其實我而家即係可唔可以快啲嚟香港？ 香港難啲係嘛？ 唔係嘅，咁佢其實之前好多 topic 咧都會嚟紅館嘅，咁樣同埋啲嘢都會周圍搬嘅咁樣啦。咁講翻佢而家， 祝你好運啦！喺新嘅一年， 點解一啲都唔似祝福？ 如果你有如果你有100分嘅好運，你希望有幾多分嘅好運係撥落去睇到蔡依林呢個世界巡迴演唱會咧？ 我唔會講呢啲嘢，因為你知道運氣對於我嘅人生係幾咁緊要。我呢啲咁即係靠死好命嘅人，我點可以放棄我運氣亂咁擺咧？係咪？唔好意思啊。 好啦，要讲翻呢个 show 系嘛？ 讲翻个 show 啊，佢而家做紧台北场啦，咁佢会做跨年嘅，30号开始有6场咁样啦。 我有飞啊！ 啊， 讲下啫， 即刻谂住跪喺地下，即跪喺地下叫大佬。冇啊，好脆弱噶， 几真挚嚟 嘅，系啊，同埋、啊、我想我嗰瞬间我心真系嚟一嚟啊！我喺度谂紧，你系咪谂住今日第一日俾惊喜我？ 系啊，哦，你可以继续讲啊。 系、首先我想讲啫，所有嘅景啦、衫啦，其实都系全新噶嘛，咁样啦， 正常啦， 系啊，正常啦， 新嘅 show 嘛， 新嘅 show 啦，咁样。咁据闻咧，个成本咧已经高达2.4亿台币。 哇， 系啦， 翻四都唔少嘢喎。 系啦，咁我开头嘅时候咧，我见到，咦？但系咧，台北站六场嘅票房咧，即系卖晒噶 ，full house 啊，都系得1.8亿。 系， 咁系即系明知蚀都要做咁嘅样啦。咁、 哦、 但系唔系嘅，咁佢啲衫啊，系啦，衫啊景啊嗰啲可以用翻嘅咁样。咁但系大家睇到2.4亿呢个数字，真系已经好夸张啦咁样。咁因为咧，其实之前我一路都有留意佢呢个关于跨年演唱会，即系其实成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嘅一啲嘅介绍啦。咁佢直情咧。所有嘅 dancer 佢哋會喺 LA 做 book 咗一間 studio 練舞，練咗佢哋話接近半年嘅時間。咁、 wow. 係最近三個幾月嘅時候咧，蔡依林係一有空檔就會過去夾咯。咁除此除舞之外啦，衫都係喺LA 當地揾人做翻曬新嘅嘢啦。咁同埋即係呢個對佢要求就好高，就係佢呢半年嗰個身形唔可以有任何嘅改變啦。係啊，我對佢可能唔難，對我 好難。對你都唔難㗎，你一路都係差唔多個 size， 同嗰個形狀 會變大㗎嘛，有啲嘢。係。咁跟住之後咧，另外仲有一件事咧，就係佢都同唔同嘅音樂人合作啦，嘗試將自己40首嘅經典作品重新編曲，會喺個音樂會當中送俾大家嘅。係。咁我已經即係因為佢已經30号開始咗之後啦、嗯，我已經係咁搏命睇網上啲片啦。 嗯， 我冇快啲嚟香港求下你啊！即係已經有呢一種嘅感覺啦。係， 佢係開3面噶嘛，即係唔似係紅館係4面咁樣，佢都係開4面 係 啊。哇！ 佢啲嘢都係 即係可以全份搬翻去紅館嘅，有機會可能，不過 resize 下咁樣嘅。 都係㗎，同埋最緊要就係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台北小巨蛋啦，咁佢砌緊個景嘅，係咁佢為咗可以咧有多啲時間去彩排啦，佢哋公司係另外 book 咗。另外一個叫新莊體育館，即係另外一間嘅體育館去進行，即係抹曬地做曬一個完全同呢個小巨蛋同一樣 size 嘅舞台去做彩排咯。所以你睇到個成本同埋個心機真係好多啦，咁樣咁都係嗰句啦，可唔可以快啲去？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好想喺呢一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佢喺演唱會當中啲 message。其實近幾年咧，佢好清晰地表達到，就係佢終於揾到想做自己嗰樣嘢啦。 嗯， 因為其实好耐以前咧，佢一路以嚟都系一个备受批评嘅女歌手， yeah. 即系 even 佢系攞咗金曲奖嘅女歌手奖啦，啲人都会笑，甚至啲报纸都会写话系体操选手攞咗女歌手奖啊嘛， 即系体操选手冇所谓噶，唱到歌咪得咯。 嗯，咁大家都會對佢好多唔同嘅批評啦，即係批評佢唔夠靚啦，唔夠識講嘢啦。咁佢就即係，但係嗰時佢有個迷思嘅，就係佢都唔知道哇點樣先叫做為之靚咧？佢、到底要追求到幾靚，或者跳舞跳到要幾好，要幾叻講嘢咧？咁樣咁其實嗰個追求係會令你迷失自己噶嘛，甚至乎係一路對自己好冇信心啦。咁但係你見到尤其是 Ugly Beauty 呢一張專輯啦，佢係好突破到嗰啲框框同埋嗰啲人對佢嘅批評，佢選擇。即系做翻自己老娘就 系 最靓嘅咁样，我嘈收声咁样啦，呢种态度，咁佢就好想将呢一种嘅态度咧摆翻落去呢个演唱会当中，同翻所有人都讲话，其实过去咧系好多好沉重嘅包袱喺你身上嘅，但系咧尝试 去唔好理嗰啲包袱，而真真正正享受做翻自己，唔需要俾人哋定義咩少男殺手啊、跳唱歌手啊諸如此類，佢都唔緊要咯。咁呢個咧就好想擺喺2020年嘅一月一號同大家分享，同埋呢一首歌咧就係、是、Ugly Beauty 當中嘅最後一首歌，叫做《你睡醒再看》。咁其實個成首歌嘅 message 好得意嘅，就好似你瞓著咗之後。有個人 send message 俾你，但係你係要瞓醒咗之後先有得睇啊嘛。但係 send message 俾你嗰個其實係自己， 哦、 即係佢喺嗰個過程當中講咗好真實、好想同你講嘅説話，就係想你放棄你過去嘅一啲嘅悲傷啦、一啲嘅難過啦，重新開始咁樣。 哦，係 啊。 我想問咧，咁譬如當佢飽受批評嘅時候，因為佢係你女神啊嘛， 係、 咁佢一路吸引到你嘅係？你知道佢一路就係好堅持呢種吸引力啊，定係咩咧？定係性感？定係咩？定係咩？ 我覺得其實好令我覺得一路好沉迷佢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你見到佢 keep 住有批評啦，但係佢 keep 住都想突破自己嘅、 啊。 但係你嗰陣時咧，你唔知道原來佢心入邊咁唔開心嘅，即係你以為佢好 enjoy 跳啲咩轉手舞啊、跳絲帶舞啊、去鋼管啊，即係你以為佢好 enjoy 個過程，但係其實佢一路以嚟係一種壓迫咯，自己對自己嘅壓迫咯，就係原來係為咗令到人哋滿意而去做嗰啲事情，但係自己根本唔enjoy。但係你會發現，哦，原來佢做得超級好喎。 哦，所以你今日介紹呢首就係、 是、呢首歌叫做《你睡醒再看》，入邊有啲彩蛋嘅，可以一間翻嚟先講。 心要能爱的我少，快交接。 正喎，個氣氛我覺得。 係啊，係真係發緊夢嘅時候，有人同你講嘢啊。 係。 咁因為咧，首 彩蛋係 首歌入邊咧有幾個位咧，你聽到咧佢係好台灣 signature 咧，就係三金啊，宣布得獎嗰把聲叫德仔。咁佢個對白就係得獎的事，得獎的事。係。蔡依林，蔡依林，蔡依林咁樣有個 echo 喺當中啦，咁樣。咁其實嗰陣時做呢首歌，同埋好多歌迷一聽就明白咧，其實嗰陣時嘅得獎對於佢嚟講唔係一個嘉許嚟㗎，係、 yeah. 一個新嘅包袱嚟㗎嘛。咁、oh. 但係喺夢中你又聽到不斷，佢都仲係聽到呢啲聲音嘅時候，嗰種對佢嘅糾纏。但係最後佢就想話俾你聽，瞓醒之後、就將嗰啲嘢擺低啦。 哦， 係啦，一月一號啦，擺低啦。 我尋日擺低曬嘅。三十一号嘅时候，讲到呢个题材咧，呢、位歌手都做咗一个呢首嘅作品啦、其实都系小仔放低一啲嘅包袱嘅，系啦。咁啊，陈建安嘅新歌《重生》。 荡过去，缓缓荡过去，流入俗世颠簸之旅。在旷野内得到几次抽搐，遇过几次琐碎散聚，一力一丝无办法退。荡过去，无忌荡过去，遥遥路远要找堡垒，或到最后黑暗中给粉碎。同梦未完便给击退，却为你种下了根据。无法从痛苦之中折返，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喘气间挣扎间，转身看怎会只得嗟叹，谁亦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无法盘算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滑老了，时日渐晚了，仍未望透心怎么跳，但我每步走过也不寂寥，绝处盼求昨天的我继续喊，继续笑，心跳，无法从痛苦之中折返，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无法盘算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期盼，明明曾用心改变，但世道不变，也要尽力气撑起多半片。哦，戏要继续演，期盼能与你相拥瞬间。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阵发起元旦大游行，游行队伍在下午三点之前出发，到大约四点钟，队头陆续抵达中环遮打道的终点。在终点对出的德辅道中，有大批防暴警员和警车戒备。游行队伍途经的地方，有不同的组织和工会摆设街站，有市民表示会尝试寻求有没有适合加入的工会，亦都有人认为加入工会是团结力量的表现，希望加入和自己政见相近的工会。另外，在湾仔中国人寿大厦的玻璃门被人打烂，现场最新的情况由仇志荣报道。 好，麻烦民阵发起的元旦大游行，队头下午大约四点钟左右就去到终点的遮打道，有人折返遮打花园，希望支持在那里的工会街站，亦都有人就是沿住北打街一带是离开现场的。刚才队伍经过警钟的时候，就有人高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的口号。在游行队伍经过警钟对出的天桥的时候，有手持胡椒球弹枪的防暴警察在天桥上面戒备。在游行队伍抵达中环的同时，其实还有大批的市民在出发地点维园那里就等候出发。铜锣湾、湾仔和金钟的多条行车线都是逼满了参与游行的市民。游行队伍途经的地方，亦都见到有不同的组织和工会在这里摆街站，有市民就说会尝试寻求有没有适合加入的工会，亦都有人也认为加入工会是团结力量的表现，希望能够加入和自己政见相近的工会。而不同市民都用自己的方法是表达诉求，有人就带同自制的青蛙头像参与游行，有人就手拿着就是标语是表达诉求的。有食肆就将多箱的樽装水就摆在店外面，并且贴上香港人加油的字句。另外，在游行队伍途经位于湾仔轩尼斯道的中国人寿大厦和汇丰银行理财中心那阵就被人破坏了。中国人寿大厦怀疑被数名的黑衣人破坏，正门的玻璃碎裂，大门上有一个大窿，玻璃是碎裂碎片散落一地，而汇丰银行理财中心的柜员机就被人打烂了。我在这里的报道是这么多，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麻烦仇志荣。港铁表示，由于天后站人流过多，为保障乘客安全，港岛线往柴湾方向的列车不停天后站。金管局和三间发钞银行宣布，今个月14日开始提供各款面额的新钞和迎新钞给市民兑换，配合封利是的需要。发钞银行同日起提供2018系列的20港元和50港元钞票，市民可以在三间发钞银行的分行兑换。随着这两个面额的新版钞票推出，2018年系列的5种面额钞票将会全数在市面流通使用。新版1000元、500元和100元的纸币在早前已经推出。金管局说，本港流通钞票的新净程度是非常高，外观完好的旧钞适合用作封利是，鼓励市民继续支持使用迎新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区嘅封路，因应公众游行活动咧，咁而家怡和街、轩尼斯道、高士威道、金钟道嘅来回方向咧，仍然都系封闭噶。另外，德辅道中来回方向同埋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咧，亦都系封闭。咁港铁咧表示咧，由于天后站嘅人流过多，咁而家咧港岛线去柴湾方向嘅列车仍然都系暂停天后站，仍然都系暂时唔停天后站噶，就因应港岛线天后站嘅人流过多。而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的列车暂时都不停天后站， 提多大家一次啦，咁因应喺港岛区嘅公众游行活动，而家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埋金钟道嘅来回方向仍然封闭。另外，德富道中来回方向以及系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咧，都系暂时封闭。其他嘅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咧，多条嘅港岛同埋过海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电车服务方面，介乎金钟港铁站至到北角总站之间嘅来回线，同埋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继续都系暂停。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和九龙方向交通都是暂时正常。今日在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油站一段车多，龙尾渔港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葵涌道葵芳警署去荃湾。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朋友，你迷恋甜毒品 ，Say no。 Happy New Year， 阿欧天仪。 小白，我个 friend 喺外国寄咗啲新嘅零食啊，食咗好 high 噶，请你哋食下。 咩糖嚟噶？张包装纸有大麻叶嘅图案，仲写住 THC 添。 唔好上当啊！呢粒糖咧含有四氢大麻酚，亦即系 THC， 系大麻其中一个成分嚟噶。 吓，任何含有大麻或者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受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嘅噃。 系啊，非法管有或吸食危险药物，最高刑罚系监禁七年同罚款100万元。大麻是毒品，你哋千祈唔好掂啊！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些，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看看。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我是潘尚希，我现在在城市大学攻读第二个学士学位测量学，我亦都是前香港青少年队的队员，亦都是上年和今年香港城市大学的队长，连夺五年的大专杯冠军。在今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面，我们是拿了男子团体的第五名。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话说哥哥不尼基呢，今次测验竟然是考全班第一。 阿哥，你有冇出猫噶？ 系咪林老师计错分啊？ 唔会噶，点会呢？ 不如用我嘅超能力就可以知道不尼基有冇讲大话啦，托尼。 唔准过嚟啊，不得了！ 王巧人饰演的不尼基究竟有没有考第一呢？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的有 Mira 的陈卓妍， 或者如果呢他老了肌肉之后呢就有奖，你会逼他老呢？ 如果靠这样攞奖就不是那么好的，但如果你说真的要这样攞到奖，你都牺牲一下啦。 都唯有是这样啦，都唯有是这样。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处理，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得到慰藉。 dancing. 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动音猫 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不够你。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没得到意义。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我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 希望我哋真系可以听到多啲人讲真正嘅人话。 Music， 刚刚听过嚟自方浩文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人话》。 就似机关枪八十发，噼啪响着为你铿锵的小亮。赠我一巴掌，再赠我一巴掌，也没法阻止他嘅样。没有麦克风，我亦有音波功，像直播跟 CD 一样。若你想欣赏，有没有金曲奖，我亦会一开口就唱。若热情在泛滥，不记得转弯，请你多多包涵。自问送上灿烂，要场地有限，现场造反。你久不久也让我开开口，顾及我嘴巴的感受。没有经关口，以直接的出口，秘密我一点都没有。就像沉睡火山，突然地发烂，请你多多包涵。是蜜糖或子弹，闯进你心烦，进你任间。若觉得今晚你很漂亮，暗示难道有种冲口说出了有赞扬，知我生理 就发现其实我想总之我想到就唱，光印象仿似是怪物藏在地上，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生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到就唱。其实我想冲天，我想到就唱。当日像仿似是怪物藏在天上，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心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到就唱。若果你很漂亮，暗自难道有想冲口说出了又怎样？知知我心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冲天，我想到就唱唱唱唱。当日像仿似是怪物藏在天上，打开放出了又怎样？知知我心理上发现，其实我想因此我想到就唱。 陈奕迅冲口而出。有啲人咧讲错说话咧，就系因为吓头先个做歌嘅歌名一样啦，就系唔经大脑乱咁讲嘢嘅。而另外有啲人咧就系谂咗好耐，堆砌一啲小朋友都可以识穿嘅大话。试下睇新闻啦。充斥住好多好多嘅大话。本嚟有 Blaster 下气何气？ 想话其实干脆。出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祈求先生 ，Rabbi the Dumbo， 下气何气？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装卸，下气何气？你咪讲嘢就快有冲。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Grabby the Dumbbell， 哇耶！下气何气？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下气何气？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大点。再下气。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t your moc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你都 Arking 嘅部分，唔知有几多人好似我咁环保啦？好多2019年要实现嘅一啲目标咧，都系做唔到嘅。于是乎决定好环保地咧，2020年我哋继续用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多少少嘅，就不如反省一下2019年我哋做错咗啲咩事。最起码希望2020年我哋唔好再犯啦。先梗系第一首歌啊，佢叫做《爱人错过》，讲嘅就系希望翻到去犯错嗰一日，纠正翻自己犯过嘅错。 肯定在几万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万年前。 台湾乐队告五人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爱人错过，就是爱错了人，希望可以回到遇见他那一天。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之后不要再爱他。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嗎？ 就算犯咗错，都想同你一起继续向前行。第二首歌简历有宇宙人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不孤岛》。 你是一座小岛，站在海里寻找，期待已久的依靠。怎么了？他们说的爱，代价竟是如此的高，像一张永远抢不到的门票。你疲倦的双眼，藏着什么样的灵魂，却不是你要呈现的外表。当我们呈现